欧洲来说，气温应该是咱们亚洲最这个羡慕的，因为在像西欧和中欧这一带，基本都是在26到28度之间。南欧呢稍微热一些，像罗马和马德里啊，这个雅典这边基本都在32到33度，那雅典更热一些，是基本上38到40度了。那么北美呢，这个澳大利亚的东部和美国的东北部这一带呢，主要还是降雨比较多，像明天后天基本上是大到暴雨，有一次这样一个降雨天气过程。但是对于它西部来说还是比较热的，像菲尼克斯城我看它连续报了一周是40到46度这样的高温天气。 哦，这么高的气温。 对，这气温是它属于炎热的天气了。 嗯， 这些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全新一周的开始，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是大暑的节气啊，刚才听到预报的时候，虽然在我们的半球的内端啊，西半球也有高温天气，但是这边呢也确实不凉快。 嗯， 提醒大家，这个防暑降温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旅行您所去的方向。 对， 雨看起来是在上一周下过之后，好像有所缓解，这个雨是缓解了。 但是好像今天又有 预报，还会有预报，对， 台风会影响到北京。 嗯，现在这个台风不仅是影响到那一端的铁路那一端的啊， 对， 那些目的地， 对， 包括内陆城市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再次提醒各位，那么这个降雨呢，会对我们前往的一些目的地和景区有极大的影响。北京市那么因为降雨临时关闭的景区名单呢，在上一周我们其实每天几乎都要跟大家唠叨唠叨。 对， 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截至到7月23号，也就是今天的上午10点，因为降雨，北京全市临时关闭景区一共是132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时候没有下雨，景区是不是就会开放？ 它不是说雨一旦不下就立刻开放的。 是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景区恢复开放之前，需要组织当地的国土和旅游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排查，确定没有地质灾害的隐患。 嗯， 所以呢，可能存在叫雨后天晴，景区还没有开放的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些景区不在您所要前往的这些目的地这个名单当中，您也可以通过这个详细的一些电话啊，咨询电话来跟景区或者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总之就是出去玩之前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对， 别白跑一趟，路上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 嗯，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吧。 对，海淀这边有4家：阳台山、狂飙乐园、西山森林公园和旧 丰。对， 嗯， 然后丰台区呢有2家：千灵山以及北宫森林公园。 门头沟一共有17家，包括潭柘寺、戒台寺、定都峰、十八潭、双龙峡、珍珠湖、妙峰山、京西古道，还有神泉峡、 黄金仙谷，还有这个 百花山景区， 百花山对，灵水、八旗洞、瓜草地，还有小龙山森林公园，还有灵山。 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些名字的话，包括它附近的一些景区啊，都要注意一下，大部分都是在关闭当中。房山一共有23家景区，我们来看看重点的，其中的十渡风景区和石花洞，以及云居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包括上方山的国家森林公园、百花山，以及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提到的还有像这个百瑞谷啊、爱琴海的薰衣草庄园啊、青龙湖，都在这个名单当中，一共有23家在房山都是关闭的状态。 通州的韩美林艺术馆和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也是暂时关闭的。 昌平区呢，一共有11家景区是临时关闭，银山塔林景区，还有双龙山景区，包括虎峪峰景区，延寿寺，还有这个棋盘山风景区、和平寺、大岭沟景区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呢，大家应该提前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平谷这边有9家：大峡谷、湖洞水、三阳谷水，三阳谷火山口，还有盘龙瀑，还有圣泉亲水湾、德双瑞，还有樱花园、上斋文化馆和青龙山都是关闭的。 看一看怀柔区的这个关闭的景区的名单，这个非常长啊，有26家，我们看看捡其中重点的来说一说。像慕田峪长城、红螺寺景区、雁栖湖峰景区，以及青龙峡的景区、黄花城水长城、淮北国际滑雪场，还有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鹅和鸭农庄啊，这样的地方，包括幽谷神坛、云梦仙境、响水湖、圣泉山，接下来呢还有喇叭沟的原始森林公园、石门山，包括百泉山，还有鹿世界啊、林慧山自然风景区、红罗湖鸟岛等等等等，都在关闭当中。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我们还看到一个， 就是自然景区好像都关闭，但是除此之外，像 国家中影 数字制作基地，还有老爷车博物馆， 这 些也 都在 关了。 对，所以26家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怀柔区的这些山区的地方都不要去。 密云呢是38家，像司马台长城什么都不用说了，这些自然景观肯定都是关闭了。然后包括像这个章鱼爱妃堡。还有伊利的这个如品厂都是暂时关闭的。 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家，一共在北京的这个临时关闭景区名单可能有132家啊。 对， 大家要注意一下，不是说现在去某些景区可能危险，而是说如果您此时此刻出发要去的话，可能白跑一趟。 对，另外其实今天来自中央气象台的这个首席预报师也给出了一个提示，就是关于即将要到来的台风雨对于北京的影响，明天呢就会影响到北京。另外雨势大概是东边会比西边大，尤其是住在燕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积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然后明天北京的航班肯定也会有大面积的延误或者是取消，所以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 前天昨天开始，我们北京南站的这个取消和延误的这样的这个火车都已经很非常非常多了。 对，而且去周边天津和河北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就是最好明天就不要去，能取消就取消，因为路上雨大危险，台风横穿的是天津，影响其实是大于北京的。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内陆城市， 对 就会这个台风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雨量可能还会增多。好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天气情况和景区关闭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离开这样的这个坏天气啊，来看一看来自我们今天旅行情报室当中重要的头条。 开始旅行情报室之前，我们休息30秒，然后继续回来。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旅行情报室，我们关注完了北京以及周边的天气状况，还有我们的这个旅行景点的一些关闭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来说一说全球各地的旅行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榜单啊，这也是来自知名旅游资讯网站猫头鹰发布的2018年旅行者之选体验奖的一个名单。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农场逛当地市场，并且学习烹饪当地美食，这一次获评了最佳体验奖。 听上去就很棒。这个网络呢，也是依据用户2017年提交的评论和打分，用特定的演算方法得出了榜单。 冠军就是刚才张帆所说的托斯卡纳农场烹饪课旅游项目当中、 啊、 对、游客跟随导游逛当地市场去收集食材，然后在农场学习烹饪，享用美酒佳肴。 嗯， 这可不是一般的农家乐。 嗯， 你想从食材你到学习烹饪的这个位置地点，学的菜肴，对吧，都是比较特别的体验。 对，所以名字应该叫羊农家乐。 羊。一名澳大利亚游客在网站留言说，这一天当中我收获良多，不仅遇见了有趣的人，还分享了美味的葡萄酒，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给朋友和家人来做一道托斯卡纳美食。 看起来学习的这个收获不错、啊、 对， 已经会做意大利美食了，托斯卡纳的美食、 uh-huh, 是。 那刚才说到的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意大利的这样一个旅游的体验，那排名第二的是德国柏林的自行车游。 哇哦，这个没有听说过 哎，我们听荷兰比较多是吧？ 对呀、啊，就柏林的自行车游， 就看来这个体验是非常独特的。 是 排在第三位的是美国纽约观光一日游。 嗯、啊，那排名前十的最佳旅行体验呢，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悉尼的这个悉尼桥攀登， 嗯， 美国新奥尔良的烹饪课，这个一定也很好吃。 对对对对对，你已经讲过一期了。 小龙虾，对，还有新西兰罗托鲁阿毛利的传统美食与歌舞。 嗯， 还有加拿大安大略尼亚加拉瀑布的这个游览， 尼亚加拉瀑布这个确实是他们都说在那边是最好的嘛、嗯、 啊，还有加拿大温哥华到维多利亚布查特花园的观光公交游， 嗯， 以及爱尔兰威克洛野的这个旅游。 嗯，刚才一说啊，这里面有两个关于叫绿色出行的环节哈、 嗯、 一个是德国的柏林自行车游，另外一个呢就是加拿大的温哥华到维多利亚这样一个观光公交游。 观光公交游，嗯， 这还是提倡大家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地方，其实大家对于环境上的重视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状况恶化怎么样来遏制住它，可能都有自己的招数。 从我做起。 对对对，刚才说的这是猫图鹰评选的2018的全球最佳旅行体验，其实我们看看网站评选的体验呢，一方面是个参考，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给大家、嗯、指出一些方向， 找一些灵感。 对，至于哪一个才是最佳体验、嗯，每一个人可能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对对、 嗯、 我就觉得在北京周边等到天气好了，景区这个重新恢复了、 啊、嗯, 去那儿吃农家乐， 本地农家乐。 对对对对对对， 成本也低得多嘛。 啊，对、 哎、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旅行资讯，下面我们要做一些旅游的提醒、 uh-huh、 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禁电子烟旅游目的地的名单，这个名单呢上面不断在增加一些目的地，大家一定要留意了，特别是喜欢电子烟的朋友。 对，因为现在这个特别流行， 嗯， 就感觉烟民们在一起如果不来一口电子烟感觉好像都 out 了，但是 嗯， 去到这些国家 一定 要注意。印度、菲律宾、黎巴嫩、柬埔寨和越南五个国家成为了禁电子烟名单上的新成员。 嗯， 前往这几个国家旅行的人如果违反规定，可能会面临罚款甚至是坐牢的处罚。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名单当中有哪些地区啊，还有包括国家他们是在这个禁烟的行列当中。这份禁电子烟名单上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有国家有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埃及、泰国、巴西、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那我们也知道咱们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禁电子烟的、 嗯、 那有的呢是全面禁止，我们刚才说的名单上有的全面禁止，有的是部分区域禁止、 嗯、 或者是有条件禁止、 嗯、 那不同的地方对于违反规定的处罚也不相同。说一个比较厉害的哈、 嗯、 在菲律宾的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你面临的是最高四个月的监禁、 嗯、 那么在印度有些地方违反规定的可能会判入狱三年。 嗯，一些人会用电子烟作为一些传统卷烟的替代品，但是电子烟对于减少吸烟危害的作用呢还没有定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国家和地区就禁止或者是限制电子烟了。 嗯，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对于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啊，他们的一些议论、嗯、英国的电子烟零售商他的创办人之一他也说了，说数百万人开始准备暑期度假，在开始旅行前你要好好的查一查。好好查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名单，抽电子烟在有一些国家是合法的，但是在某些热门旅行目的地属于非法。 对，关键是这些禁止或者是部分禁止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有很多是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所以你稍一不留意可能就会撞枪口上。 那我们看到这个处罚呢，从罚款到入狱十年都是不等的这样的处罚方式、嗯、另外一个误区呢是在飞机上啊，是不是可以抽电子烟呢？多数航空公司在起飞前会告知你禁止抽电子烟。 嗯， 所以这位创始人 虽然他是创始人，但是他还是要提醒大家，装好你的这样的东西，直到你确信抽它合法时，你再拿出来。 嗯，这个提醒很重要哈。 不管是电子烟还是传统的这个香烟，我觉得吸烟有害健康这件事情已经深入人心了。 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去。 我们的身边其实现在抽烟的人越来越少，对吧？ 对，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发布一个来自于中国领事馆的提醒：暑期赴美国旅行需要防范的安全风险，在这儿也要提示给各位。 据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馆的网站消息啊，驻芝加哥总领馆领区是中国公民赴美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随着暑期到来，赴领区旅游、访问、游学、探亲的中国公民日益增多。那驻芝加哥总领馆郑重提醒赴美国中西部旅行的中国公民务必要重视旅行风险。下面我们来看看哪些风险。 首先第一个需要密切关注旅行目的地的天气预报、灾害预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遇到突发自然灾害务必要听从当地的救援部门指挥。 那么第二个呢，是独自旅行或者自驾游的时候，在你行前呢，将出行的信息和联系方式要告知亲友，跟他们定期保持联系。如果是跟团出游的话，那么大家可能都明白了，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旅行社，注意留存导游领队手机号码。每到一站记下酒店的地址、电话、旅游大巴车的车牌号，然后司机的联系电话，这些信息呢一定要记好。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个涉深水呀、赛车呀、野外探险呀、空中游览这样的高风险项目。 那么还有就是在美国这旅游期间呢，其实大家如果是自驾游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一下当地的交通法规，要严格的遵守，特别要注意不要左转抢行。这个提醒还是在美国很重要的哈。 是 啊，注意像一些 stop slow 还有 school 等等的慢行标记。绝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驾驶、无照驾驶，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哈。 对， 那么过马路的时候，即使你是行人，你也要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有序沿斑马线通过。 芝加哥市的部分地区呢，治安存在一定的风险，像这个枪击、抢劫还有盗窃案件呢也是频发，所以谨慎前往，夜间也不要单独外出。旅游期间如果遇到抢劫这样的突发事件，牢记生命安全是第一的，要及时拨打911电话报警，这个其中有中文服务。 那后面还有两个提示啊，告诉大家这个美国医疗费用是较为昂贵的， 国外都挺昂贵，真的。 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的健康和经济的情况购买必要的医疗和人身意外等等的保险。现在如果是正规旅行社的话，你如果要抱团出行，这些都是免不了的。 对。 另外，自己如果自由行或者自驾出行的话，我觉得你提前是不是也得打听一下， 给自己买一份。对，有备无患。那提前了解入境、过海关和转机这样的相关常识，然后预留充足时间，如果因为恶劣天气、机械故障等造成了航班的晚点或取消，可以去和航空公司协商，但是不要采取不当的举动，需要遵守航空公司的相关规定。 这里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了，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事件啊， 别起急。 对，在一些国际出发的一些城市、一些机场，可能有人会占领柜台啊，这样的行为、在哪里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是。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提示的结尾的部分，说到了护照是我国公民出入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重要证件。建议留存护照信息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如果护照丢失的话立即报警，并且尽快的赴总领馆来补办相应的旅行证件。一般情况下，凭护照、签证复印件和报警记录呢，你可以啊在美国国内临时乘坐飞机的。 这个 比较重要啊。 对，因为你万一在对吧异国他乡， 这个都说不准有的时候。 对，以上是我们对于各位在暑期出行尤其是出境方面的一些提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那么在今天这个周一的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旅行方面的资讯，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身边的事儿啊。 嗯， 说到了这个咱们绿地，说到咱们城市森林公园，大家印象当中在北京哪一处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 大运河呀。 大运河森林公园。 嗯， 这个确确实实是北京非常有特色的森林公园。 是。 那我们看到最近来自北京青年报的一个消息啊，经过4个月的施工建设呢，又一处这样的城市森林公园昨天已经正式开园了。 而且离市中心还挺近的。 离咱们这儿都不远。 对。位于东城区工人体育馆西北侧的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昨天是正式开园了。 嗯。 这个公园是北京市今年拟建设的十处休闲公园之一，也是东城区建成的第一个城市森林公园。 嗯， 今年年底呢，东城区还会再建成2处城市森林公园，公园绿地500米的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2.48%。 嗯，说到这个城市的森林公园，城市的这个绿地覆盖，咱们可能印象当中有很多的画面啊。 嗯， 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让我们来想一想，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咱们看到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样的建成，其实是非常非常醒目的北京的一个标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高空的拍摄的图片的话，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城北啊，有那么一处郁郁葱葱的森林， 到现在依然是全市人民的心头好。 对，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看它五环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对对对， 这北区和南区， 四环和五环的中间。 对，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如果说在国际的一些大的都会啊，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比方说我们提到伦敦，它会有它的一个公园存在，对吧？我又提到纽约的话，就会有它的一个中央公园， 是 那样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图画。 对， 那么在北京呢，其实这样的城市绿地和城市森林公园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袁一说到的这个新建成的这个叫新中街的城市森林公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 这个森林公园的总面积是11042平方米。以前呢，这里是一片城中村，大家可能有印象啊。 嗯， 今年3月份才开工建设， 公园建设呢是突出了城市森林的理念，营造近自然生态景观。 嗯， 近是接近的近。 对， 在植物的种类上啊，保留了这个家杨啊、国槐啊，还有一些这个大的乔木，一共是9种32株。 嗯， 新植的有银杏、元宝枫。这样的乔灌木21种470株。 嗯， 另外呢，公园里面还搭建了3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听这名字叫昆虫旅馆。 哎， 啊，这个昆虫旅馆不是给人住的啊，先声明一下，前面有昆虫来冠名。 嗯， 他们利用的是循环再利用材料，根据不同昆虫的生活习性，提供不同类型的小空间，为多种昆虫啊提供居住和越冬的场所。 哇，这个生态听着就感觉很棒。 嗯， 那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呢，还建设了海绵绿地，听上去很可爱。 对啊， 怎么回事？是 海绵宝宝有没有？ 公园林下广场采用园林废弃物的新型环保铺装，共计560平方米，用园林树木修剪下来的树枝打碎压制而成。 哦， 就具有无毒、透水、可降解这样的优点。 嗯， 那公园在满足生态服务的同时呢，也营造形式多样的林下空间，完成了园路广场铺装1700平方米，就可以满足周边居民日常的休闲呐、游览。各种需求。 嗯，此外呢，除了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之外，今年东城区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还要建很多处的这样的绿地。计划完成的是明城墙遗址公园北绿地、景泰桥东南铁路沿线绿地，还有香河园3号代征绿地3处大尺度公园绿地的建设。 嗯， 还要实施朱市口东大街、广渠门内大街等7条重点道路绿化景观改造提升工程，建设东四快域，还有这个广渠门桥西北角等等10处小微绿地公园。 就基本上大家出小区就能在附近找到一片不错的休闲的场地。 嗯，这个绿地呢确实是对城市居民，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休闲的这个出行特别有好处的。我记得以前啊，咱们经常会说原来没有那么多绿地或者没有那么多建设的公园的情况下， 嗯， 在林道上散步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过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没有改造的那个道路，两边特别高特别大的那个乔木， 是 这样的，你可以在底下你感觉到那种林荫的漫步那种感觉。 对对对， 现在呢可能有很多因为城市建设嘛，你看到很多路在拓宽， 对， 所以呢可能会把有一些绿荫啊就消失掉了。 对，放成了中间的这个隔断。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是行人无法去使用和享用的。 是，所以这个绿地和城市森林公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嗯，说完了这个绿地城市森林公园，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故宫的一些新的这个措施。 嗯， 那故宫明年呢会试行的是分时段售票。 嗯，这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消息，明年的故宫将会推出刚才袁一所说的分时段售票，方便更多的观众来参观。什么样的一个缘起呢？我们来听一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的介绍。他说啊，为了平衡淡季和旺季、假日和平日观众参观人数之间巨大的差距，所以呢从2015年的6月13号开始，故宫呢就正式实施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当时叫每天8万人次的限流措施。 嗯， 这个举措呢是过去每天超过10万人次甚至达到18万人次的这样的观众参观的极端高峰，从2015年以后呢就不复存在了。 嗯， 当时如果18万人次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感受是非常的不好。 对 啊， 2011年到2014年的故宫网络预售票的门票比例呢只占到2%左右。 就是预售的那个网络门票是吧？ 对，到2015年故宫网络预售门票的比例达到了 17%、 嗯、 增长很快。16年网络预售门票比例达到 41%、 嗯、 在这个基础上，2017年的11长假期间，故宫博物院首次实现了全网售票、 嗯、 网络预售门票比例就达到 100%， 也正式迈入了博物馆全网售票时代。 嗯，单院长表示说啊，未来故宫博物院呢将进一步的来加强精细化管理。那刚才说了，明年将试行这个分时段售票。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天啊分成多个时段，每个时段发售一定数量的门票。 嗯， 这个很科学，因为我们知道早上、晚上和中午这个参观人数是不一样的啊。 而且你根据就是大家到那儿以后再去分流的话呢，可能体验也不是特别好。 对对 对, 对， 不如在购票的时候就把这个时间段给分开。 就是我买的是几点到几点？ 买的是早上 票， 对，对啊、中午票，对。 观众呢可以根据预售系统显示的情况选择合适时间来入院参观，那这样呢可以保证每一个观众的参观品质，避免出现上午人多拥挤、下午客流太少这样的情况。 其实国际上很多的一些这个博物馆也好啊，或者是艺术展览馆也好，都已经使用这样的方式了、 嗯、 其实效果还是挺显著的。 嗯， 就拿近的例子，就日本那个龙猫博物馆、 嗯嗯、 你 提前预订票的时候，它就是会告诉你时间段的。 这个时间段里面，其实还可以作为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它可以发现每天哪些时间段可能人流比较集中， 是， 所以分散这个时间段呢，卖的门票有数量的限制，这样就可以做到让上午可能我们看到的人多啊，变成下午呢分散一部分， 平均一些。 对， 那这六年来呢，故宫博物院通过持续开展古建筑整体的维修保护工程，开放面积从12年的 30% 已经扩大到了17年的 76% 了。最近呢，故宫南大库区域将会作为故宫博物院家具馆实现对外开放，所以故宫的开放面积也是首次超过 80%。 故宫这两年的这个举措是相当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上去详细看看啊，还有哪些新的举措在最近会推出。 对， 好，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还是在今天的这个旅行情报室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参观游览的信息。 好 啊，其实说到这个不出国也能怎么怎么样，这句话好像现在是一个很流行的句式啊。 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在自己的国土面积当中找到很多那种堪比出境旅行时候能够看到的美景。 对，我们来简单看一看。说到这个瑞士的湖光山色啊，说到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开始表现很不错那匹黑马冰岛，那大家可能都有话要说。去过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可能如果要对比的话，会发现国内有很多的一些暑期的自驾线路啊，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风光。 首先来说一个吧，童话般的边陲小镇阿尔山。 这在上周五啊，我们的这个嘉宾 张波 来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过，但是呢他也说了，除了阿尔山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可以选择。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传统线路的阿尔山。 好，在这儿的森林、湖泊、温泉和骑马穿越草原深处是关键词。 对， 那阿尔山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一块没有经过大肆开发的处女地，位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四大草原的交汇处，森林覆盖率和绿色植被率都高达64%和95%。所以绝对是天然氧吧了。 对， 那么这儿呢草原很辽阔，湖泊呢也很清澈，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功能型矿泉之一。所以是很多人必须要打卡的一个项目。 这里啊有一个好处啊，这个年均气温啊，我们看到啊，因为它地处寒温带，是-3.2摄氏度， 就比较冷 啊。对，年降雨量是460毫米，所以这个空气当中负氧离子含量也非常高。他们说你一去反正就像是开了一大空调， 就冰库是吧。 对， 说这个手机随便拍一张都是明信片一样的美图。所以在这儿呢确实是可以感受到清新的空气和身心的视觉的感官的一些小确幸。 对，这是童话般的边陲小镇阿尔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叫安放历史情怀的海滨城市威海。 哇，这个威海，我班里以前有威海人，然后还有烟台人，然后还有青岛人，都是山东的吗？ 你们这个班里都是。 然后他们仨经常会争辩说到底谁的城市 更美 一些。 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威海。威海沙滩、海浪、天鹅、海水浴场。威海濒临黄海啊，位于中国海岸线的最东端，有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他们说了，不用去马尔代夫，这里一样是畅玩阳光沙滩啊。这里的海上森林公园、刘公岛，或者是东方好望角的城山头，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天鹅栖息地，或者呢，就是静静的在海岸线上一路开车向前啊，都可以来感受海边的这种风光。威海呢还有一个好处，他们说这个你不管是开到哪儿都不用担心堵车。有大片的味道 啊。这是海滨城市威海。接下来我们去一个国内唯一可以邂逅极光的城市 啊，那不用说了，肯定在最东北。 对，漠河。这儿森林、金矿、极光、夏至节，还有可以去中国最北的邮局打一个卡。我还收到过从那个邮局寄过来的明信片呢。 哦， 对，漠河在中国最北端嘛，北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相望，边境线长达242公里。这儿呢有中国最北的村镇叫北极村，所以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观赏到极光现象的地方。包括最北的那个邮政局，大家可以去那儿给你的亲朋好友寄一张明信片。那传说中的北极村呢，就是中国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当然看极光嘛，就是缘分和运气嘛。那这个所以才会有那么一丝丝浪漫的情怀在其中。 就是看得见有可能看不见，这才浪漫，是这意思。 对，就有惊喜出现。